第一次網上足球直播， 好啊！網台首次直播啊 ！Hello， 大家好。 對阿仙奴、啊， 主要係睇球證咯、啊。 好嘢！ 啊，一夜抽水啊！今晚你點睇啊？ 今晚睇下個天點樣生， 3-1啦，我覺得係贏㗎啦，卓眼。 發波啦！個小雲迎迎光幕， 過咗中場線。啱啱先有個機會啦，啱啱嚟，係1-0， 1-0啊！即刻 雲貝斯，喂，嗱呢個波咧好明顯咧， 搞錯啦！喂，咁鬼快2分。 咗死門喺山道士道㗎啦！ 你話俾阿費俊嚟聽。 佢暫時我覺得阿仙奴嘅組織能力非常之差，佢根本上唔可以順利猜到3-4。 認同，絕對同意。 我喺中間打 入去。雲西又攞住單對單啦，傑達達通咁啊，一刀兩過，然後落底線，將個波 send 出嚟。哎呀，我射12碼，葉卡薩將個波整翻出嚟，仲有機會轉咗落，有冇越位？有冇越位？冇越位！哎呀，冇越位，危險啊！個波爭啲。 射咩位？射咩位？ 龍門左手邊地波，龍門左手邊。 多謝曬，而家得佐敦有心機講嘅啫， 梗係啦，佢個勢啊！我都話明你係好撚你， 唔關佢事喎，唔關佢事喎。 星期二11:30足球解讀，星期五8:30足球頻道。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购买《不上频道烟花消逝15年》一书，可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电邮标题为《烟花消逝》，我哋到时回复翻各位嘅 email。每本定价为80元。 球季完咗，大家咪好鬼闷咧，无论咩反慢、反利。反車、反亞、反巴，甚至乎係反皇馬。7-1，大家出去反政府啦，出嚟遊行啦！ 好，翻嚟第二節，咁啊，未講回購權之前咧，就呼籲大家先，如果想支持呢個阿仙奴嘅節目，甚至乎有啲意見嘅咧，可以去翻香港討論區嘅足球版。找回一個叫做 Arsenal Daily， 是不是？是不 是？是啊是啊是啊。 那就入回去，不過呢就問題就是要有個閱讀權限的。 不是，但是有個問題呢，就是區裏面呢就比較沒有這裡那麼粗口的。那希望就大家冷靜 一點。而且又要一定的權限，即、就是你要在香港討論區那裡本身要發言到某一個程度。 但是剛才有史蒂芬就跟我說話入不到，那所以呢就。 現在又入到的了。 現在就。暫時為了他解除了個權限一陣咁， 暫時困了 Steven 在裏面， 暫時困了 裏面的。OK， 那我們就繼續回來講回剛才第一節講的回購權啦。 回購權方面呢，就今年會發生的事呢，有可能會發生的事呢，就得兩樣東西而已，一個就叫卡魯士偉拿，一個就叫法比加斯。那個卡魯士偉拿呢就很多新聞的，就個 agent 同佢呢就不斷就成日話有可能返嚟，跟住之後又澄清話冇可能咁，跟住又講到言之作作，就話400萬磅咁，唔係咁就即係大家睇得到雲家買咗爺爺沙朗高返嚟啦，咁就好明顯知道呢單嘢呢都可能冇咩機會啦，冇咩機會㗎啦。況且皇家蘇斯達都應該唔會放佢啦，咁好表現係咪先。嘩，但係跟住嗰個法比加斯呢就真係一爆咗出嚟呢，就真係好多廠迷都有返上年個陰影啊，即係嗰啲50隨意啊，就走咗去 運狗嗰啲 啊我唔會稱之為佢做狗，因為狗係有靈性嘅、 啊、 OK sorry 啊， 係啦，咁就我亦都唔係話太針對曼聯，咁講真其實我當初都係個曼聯迷嚟嘅，即係講返啦，咁就我唔會太針對曼聯， 果蛇歸正到 係係冇錯冇錯冇錯冇錯，但係就好好認真講啦，我就對曼聯冇咩感覺，但係對一啲人咁樣走呢係非常之有感覺嘅、啊、但係啲感覺係啲咩呢，我就唔想喺度講太多粗口啦。好啦，咁就繼續講返法比加斯先。咁就法比加斯就傳聞就話阿莫耶斯想帶佢去曼聯，就同阿雲佩斯組合咁。咁呢法比加斯呢就当时呢，我记得我第一日上 Twitter 嘅时候呢，就好多外国嘅厂迷就 call 咗句出嚟，就係、是、法比加斯走嘅时候讲嘅嘢，就话我返嚟英超呢就点都淨係返嚟阿仙奴嗰度嘅啫，咁就唔会去其他球会嘅。咁我就当然唔排除佢呢句嘢係鸠噏啦， 望下咁望啦。 但係呢 阿雲家就犀利啦，放佢走嘅時候呢就留一樣嘢叫優先購買權。咁呢個優先購買權呢就比其他嘅複雜嘅，就唔係得個名咁簡單嘅。咁呢個優先回購權呢就係話你要先問咗我要唔要先，我唔要啦，你賣出去嘅時候呢就再結合埋我哋頭先之前講嘅二次轉會啦，就要分返一半俾阿仙奴㗎。即係法比加斯賣幾多都係分一半俾阿仙奴。同埋巴塞最衰解一樣嘢係咩呢，佢買亨利又係咁，買法比加斯又係咁，都係鍾意用分期付款㗎。 而家俾曬錢未呀？ 未㗎，法比加斯仲有冇交錯 俾曬死。 法比加斯仲有500萬望未搞定。嗱，至於桑治方面呢，我係唔知道佢俾曬未㗎，即係可能巴塞爭我哋好多錢㗎。 斷股舊債都未。 嗱，所以啲人成日話雲家賣人出去，仲乜唔拎啲錢出嚟買返啲新球員返嚟呀？喂，你都未科水俾我，我點還俾你呀、啊、大佬。咁一有人就會話，咁你當初又接受呢個 offer， 人哋分期付款你又肯接受，喂大佬啊，條友想走你留佢喺度，佢又冇心機同你踢，咁留嚟做乜啫？咁你無奈你都要咁做啦。即係啲人有陣時話雲家企得唔夠硬，喂，但你企得夠硬之餘，你會唔會影響到軍心先？ 同意啊，即係你球員放撇呢，你再用佢賺自己仲衰。 喂，佢最尾嗰年次次十二碼全部都係射右邊右邊右邊，系人都捉到路啦，冇心機踢嘅，留佢喺度做乜先？ 咁我係企硬一陣，份約又短啲，咁你又賣唔到幾多錢嘅啫喎。 十二碼射右邊，係咁射右邊，咁我又唔覺得係佢踢漏料嘅，即係可能真係順腳嘅啫。即係我又唔會咁睇，即係佢自己可能佢覺得咁樣入到啦，即係我唔排除呢個可能性， 係咪先？但 係次次頭耷耷頭耷耷咁樣，做咩隊長啊？ 咁佢頭耷耷嘅問題係因為嗰邊好多人召喚緊佢嘛，即係佢好似隻數碼暴龍咁，係咁俾人召喚緊，係咪先？咁你聽得多你都煩啦，係咪先？即係有陣時我又覺得媒體其實係幫，即係成日喺度幫緊人挖阿仙奴啲人嘅。即係講起媒體方面，其實即係用一個好簡單嘅例子 ，Sky Sports， 其實大家聽好多係咪？其實。英國嘅 Sky Sport 同埋意大利嘅 Sky Sport 係爭好遠㗎。我即係轉會窗到而家未開，六月頭，我 Twitter 裏面所有意大利嘅 Sky Sport 我數過，我祖雲迪都唔知轉咗祖雲達斯幾多次㗎，真係。希古恩又係啊， 收好多次錢㗎咯。 即係教大家睇一睇轉會先，即係唔係話一啲Sky Sports 一定好嘅，你要認清楚邊一個地方嘅媒體比較可信。即係雖然有幾次我都跌眼鏡，嗱，俾啲例子啊，斯維斯達尼亞仙奴第一個報導嘅，記唔記得邊個？ 太陽報 係太陽報，大家都知道太陽報係幾犀利㗎啦，係咪先？太陽報係可以做到200個球員同一個時間夏天加埋亞仙奴啊，係好犀利㗎嘛！ 太陽報就係睇第三版，不如而家唔好睇啦。 是咩？啲質素好嘅咩？你早講啊！ 點㗎？嗰陣時啊，第三碼，而家就唔知啊。 好啦，跟住咧，第二個跌眼鏡咧就係亞斯布，大家有冇印象？ 西班牙嘅 西班牙嘢就皇馬後舌啦。 係啊， 咁咧就即係上年呢一個跌眼鏡咧，就令我非常驚喜嘅。咁嗰個人就叫辛迪卡蘇拿。咁我當初傳出嚟呢，我都話扯嚟吹水啊，頂你個肺，雲家點會買佢啊，粉你個皮嘅啫。跟住咦，傳下傳下，喂堅喎、啊、大佬，跟住仲要傳到去埋德國個訓練營俾人影咗相，咁嗰一刻我先信。即係有陣時即係唔係話完全唔信呢啲小報，亦都唔係話唔信呢啲報紙，但係真係有一個好推介俾大家嘅，真係即係我嗱，如果我讲 BBC， 大家一定围插我啦，系咪先 ？BBC 鬼唔知权威咩？你条友系咪先？但系如果大家有 Twitter 嘅，就 follow 呢个人啦，即系我而家读出嚟啦 ，BBC Sports _ David 呢个人咧系 99% 准噶啦，所有消息出嚟，即系大家可以好放心咁信佢啦。真系佢系唔真嗰啲嘢唔放出嚟嘅。即係如果大家唔想再俾咩論壇啊或者其他新聞嗰啲擾亂到你對你自己嗰隊球隊嘅隱瞞信心嘅話呢，你 follow 呢個人啦、啊、呢、這個人可以幫到你做呢一樣嘢嘅。咁呢就我哋呢就離曬題啦，其實即係第一個 topic 我哋根本都冇講過嘅。咁呢不如我哋就直接去第二個 topic 啦，就係、是、其他球會同阿仙奴嘅關係。 咁有人會問你係咪講同曼聯車路士嗰啲關係啊？ 梗冇咁簡單啦， 係咪先？咁阿 Vincent 都同我講講，我哋想講啲乜嘢呢？其實 我哋當然要講下有咩友好嘅關係啊，特別係近呢幾年，我哋究竟會借咗邊啲球員出去啊？特別係例如我哋喺法甲羅連安特就買咗幾個球員啦，亦都有話，例如今年喺借咗去西甲貝迪斯，借咗有呢個 祖爾金寶， 係啊。咁亦都有其他嘅，而家你話緊法甲又有新嘢喎，又有摩納哥，又有啲 嗱摩納哥我就暫時唔會將佢擺喺之列，即係我個人嚟講啦，因為呢啲太有錢嘅地方咧，就同阿仙奴好似冇咩關係咁。 全世 咁我就講偏啲好唔好啊？我哋講對非聯賽球隊好唔好啊？班內特大家聽過未啊？ 聽過啦，呢隊咧就應該就係喺位置就處於呢個大倫敦區嘅邊緣嚟嘅，就講到去到咁啊，山下球場就俾阿仙奴之前就預備隊啊，女子隊都喺嗰度做主。 唔係喎，女子隊唔係喎， 女子隊唔 係啊，預備隊啫。同埋之前咧過即係唔計上年同前年咧，我哋熱身賽咧都經常喺嗰度踢嘅。咁就真係好唔好意思啦，真係今年要同佢斷絕來往啦。即系唔系话因为佢降级而同佢断绝来往，系因为人哋有钱啊，人哋唔要个山下球场啦，咁就起咗个叫蜂窝球场嘅嘢。咁据闻里边啲草皮咧就同酋长球场一样咁靓嘅，但系就小型好多。咁阿仙奴咧今年咧就因为呢件事咧就好头痕嘅，亦都传闻佢会唔会斥资买咗成个山下球场嚟踢咧？但系又唔会，李云家咁度叔，大家知噶啦。咁雲家諗咗個折衝嘅辦法，咁一陣間先同講大家個折衝嘅辦法係咩啦。咁班內特同阿仙奴有咩關係呢？咁你知唔知阿仙奴同借過人俾班內特㗎？大家知唔知啊？唔知啊。 伊斯蒙特係咪？ 伊斯蒙特好似有，但係我印象之中唔係記得呢、這個，就係頭先我同大家講過嘅夏祖盧域係借過去嘅。咁呢班內特呢就同阿仙奴咧就之前有份租约，就租用呢个山下球场啦。咁头先我都讲过啦，山下球场被弃用，咁所以咧今年就同班内特咧就已经冇拉楞啦。咁但系咁我哋又真系会揾一个新嘅住家噶嘛？你知道噶啦，咁冇可能成个酋长咁靓咁鬼多赛事，大佬踢都踢残啦，系咪先？咁我哋今年揾到个咩地方咧？咁嗱，咁咁多位厂友咧就可以留意下我哋热身赛嘅赛程啦。咁熱身賽嘅賽程我就唔係講一線隊嗰個咩亞洲之旅啊嗰啲呢就有排先開啦。咁先查一查開先，6月23號香港12點啊，咁會有場慈善賽嘅，就由阿仙奴球迷冇費殊，即係英國嗰個馬拉松金牌呢好鬼勁嗰個呢，就做教練同阿梅安巴就一人 lead 一隊 legend， 就喺山下球場踢一場慈善賽嘅。咁就呢一場應該會係阿仙奴最後喺山下球場嘅一場比賽啦。咁到時呢就應該會有直播㗎，咁就梗係唔係收費電視直播啦，大家諗都唔好諗啦，就自己上網搵拎啦。咁而家我哋講返正題先，咁阿仙奴下季 U21 會喺邊度踢呢？咁頭先我講過啦， U21 啊 U18 啊，咁會有四個大約啦，四個重要嘅賽事啦，就係、是、U21 聯賽、U18 聯賽、青年足總杯同埋嗰個歐洲賽啦。咁呢阿仙奴呢就加齊迪斯即係 CEO 呢就喺之前嗰個記者答問大會嗰度呢就講咗啦，就大家留意一場波，咁呢就7月20號香港時間夜晚11點，咁就喺波咸活，因為我英文唔多好啦，波咸活啦我暫時譯佢做嘅 Meadow Park 嗰度踢嘅。咁呢個球場呢就將會成為阿仙奴嘅 U21 啦同埋 U18 嘅部分主場賽事，因為就唔會全部喺裏面踢㗎啦，咁就會分啲喺科爾尼訓練中心嘅場地裏面踢嘅。咁又問一問史蒂芬先，史蒂芬哥哥嚟，你知唔知道科爾尼訓練中心1號場地同2號場地係俾咩踢㗎？你知唔知㗎？ 唔 知㗎嘛，有冇人知呀？一号场地同二号场地有咩分别？有冇人知啊？ 冇， 冇分别啊嘛。咁又唔系啦。咁一号场地咧就有发热线嘅，二号场地咧就冇嘅。一号场地咧就俾 U21 踢嘅，咁二号场地就自然俾 U18 踢啦。咁嚟紧咧就仲会安排酋长球场会有几场赛事嘅，即系嚟紧我哋青年梯队里边咧 就會分別用酋長球場踢歐洲賽事啦，咁用科爾尼訓練中心一號場地同埋呢一個嘅 Meadow Park 踢預備組主場嘅賽事，即係而家 U21 聯賽啦。咁同埋會踢埋呢一個二號場地咧，會踢 U18 嘅賽事嘅。咁頭先講過啦，咁阿仙奴 TV 會有收費嘅直播啦。咁如果各位屎忽痕或者有多餘錢嘅，咁就申請啦，咁就睇呢啲波啦。咁你會第時會對聯賽杯嘅陣容咧，會非常之熟悉嘅。好啦，咁就繼續講翻我哋同其他球會嘅關係先。咁我先想講講阿羅連安特喎。咁唔知道咁多位記唔記得羅連安特同阿仙奴有啲咩關係咧？ 羅連安特個領隊同雲加係好 friend 嘅。 係，首先第一樣嘢呢一樣嘢先啦。 係啦，同埋佢最初喺 羅連安特個領隊係咪阿哥古夫個老豆啊？ 冇錯， 係啊，冇錯，就係佢啦，哥古夫。 所以成日先傳阿哥古夫嚟阿仙奴啫嘛，喂，真係唔係講笑喎、啊！今年又冇傳過我哋永恆嘅對象阿薩蘇啦， 未傳過啦， 又冇傳過阿哥古夫啦，真係今年啲媒體都幾放過阿仙奴噶，真係，起碼呢兩個黃牌冇出先啦，即係證明啲新聞都幾好作啊，係咪先？起碼冇翻炒先啦。 係啦。 咁羅連安特仲有啲咩印象啊？大家？ 賣咗高斯治嚟俾我哋 啦，系賣咗高斯嚟俾阿仙奴啦。咁呢個當初我哋自己都插到阿雲加 PK 啦。 當年仲喺法乙噶嘛，仲未係法甲噶嘛。 係咪先？及後嗰年大家都插到阿高斯仔 PK 啦，搞到冇一個聯賽杯冠軍係咪先？但係而家大家就梗係攬住阿高斯仔嚟錫啦，係咪先？ 係啊。 咁跟住咧就仲有冇？大家仲有冇啲人？ 阿利亞迪利咯。 阿利亞迪利啦，係嘛？呢個大家記唔記得邊個嚟嘅啫？ 記得。 阿前契仔係啊，可以咁講，可以咁講。 班人啊嘛， 係啦係啦，但佢今年浴火重生喎、 啊， 佢 唔好話入好多波啊，佢嗰邊 真係唔係講笑喎、啊，即係我嗰日睇 Twitter 無啦啦有份雜誌選佢，即係伊巴之後第二名最佳係佢喎，真係我都有啲跌眼鏡啊，真係呢、這個故事都值得同大家講一講啊，真係即係話說當初阿利亞迪利咧就俾阿米杜士堡拋棄咗。咁啊，留翻阿荷迪喺嗰边继续踢啦。 系啊。 咁啊，阿里亚迪利就走投无路，就同阿云敲阿云加对门，就话：可唔可以俾我翻嚟跟操啊？咁当时咧，阿迪利咧就以廿几岁超龄咧，就帮阿仙奴踢预备组，踢咗三个月。咁结果咧都系入得个一两球，但系咧阿云加咧就无啦啦同佢老友阿哥古夫讲话：，哇，呢件正嘢啊，你执佢翻法国仔啊，好嘢嚟啊！跟住阿哥古夫又唔知系真系头晕身庆定唔知乜鬼嘢，啊听阿云加讲啊签咗佢翻去，踢咗一季，嗰一季咧都冇咩料到嘅，都系中下游分子嗰啲前锋质量啦。但系今年咧就唔知点解突然间大爆发，就变咗一个唔错嘅前锋。咁结果咧，阿西布朗咧。就嚟了啦，走咗卢卡古之后就话，呢件嘢有英超经验、哦，好似唔错咁、哦， 执佢翻嚟， 就有啲想执佢翻嚟啦。咁执唔执翻嚟咧，就大家睇一睇啦。咁， 但呢个有冇三次转会费收啊？ 呢、這个应该冇啊，呢、這个是新手嚟、啊。這個、但系我谂嗰封回信都应该钉咗阿云家个波嗰度啦。即系呢啲就系你见到阿云家其实都几锡呢班靓仔嘅，同埋都真系啲旧将翻嚟阿仙奴而家都叫有啲位俾佢哋啦。即系你见到阿龙格堡最开心，我哋见到啦，就变咗球会大使啦。皮里斯虽然冇所谓嘅正式委任啦，但系都其实都一样噶啦，冇分别噶啦。 帕 罗亚直情喺更衣室里边一个肥佬走嚟走去啦，都唔知你做乜嘢嘅吓。咁就跟住就即係羅連安特又講返啦，咁羅連安特其實大家數漏咗一樣嘢㗎，高斯仔買返嚟唔係齋錢咁簡單㗎，大佬 外借高基連過去俾佢打， 嗱即係有兩個版本，當時呢就即係一個小道啦，大家都熟㗎啦 ，Young Guns 啦，就有就報道過就話阿高斯仔嗰陣時嘅轉會費呢就仲要加多個額外條款嘅，就係、是、借阿高基連過去踢一季。咁咧，我就好多謝呢條條款嘅，其實即係如果冇咗嗰一季咧，我諗下高基連而家放棄咗㗎啦，真係。即係點解呢？因為嗰陣時我又即係衰格嘅，咁就你知道㗎啦 ，now 嗰陣時又播法格，咁啊間唔中睇下精華啦，咁啊想睇下阿仙奴班即係借人過去啦。咁嗰陣時佢仲要拍埋阿祖爾金寶㗎嘛，衰鬼。咁。啊，唔係，早已根本下一季，下一季係兩季嘅事，唉，黐咗線。咁啊，嗰時阿高基連咧就俾人 就防即係中場嗰時咧，因為阿羅連安特，如果大家唔講唔知咧，佢係人造草球場嚟嘅，即係走落啊，其實咧就冇咩泥頭，冇咩鍛鍊嘅感覺。咁啊，即係唔知阿雲家同佢 friend 定乜鬼嘢，就呃咗佢打右閘。啊，點知又 fit 喎，跟住打打下變咗打右中，就翻到嚟咧就係、是、即係大家都知道高基連啱啱出道嘅時候，大家都知佢係一個定點防中嚟嘅啫，就拍阿費林邦喺預備組嗰度先殺到波嘅。即係如果冇咗費林邦咧，就廢咗武功噶啦。但過咗嗰度之後咧，翻到嚟就好獨立啦。即係我最記得佢走之前咧，有一場踢足總杯對唔知雷偉根定唔知乜鬼嘢噶啦，打右閘哇成劈屎咁嘅。但係一過到羅連安特翻咗嚟嗰季之後咧，大家唔知道記唔記得嗰時候我哋傷曬右閘咧， 揾 佢踢，哇真係冇得頂啊！ 其實佢真係好似有機會做發明嚟第二嘅，不過而家就。 唔係佢覆蓋性唔夠咯，我成日都覺得佢即係阿費林安覆蓋性好夠啊，周長飛啊，但係阿高基連好似限制於嗰、那個即係球隊嗰個陣式啊，同埋嗰個踢法問題，佢做唔到呢樣嘢。 我覺得佢有時走走下唔走喎、 啊。係走走下唔走，冇錯，因為球隊嗰、那個球隊嗰個中場而家係咁啊，就係話你好位嘅你走先，你唔覺嘅咩？ 每人畫住個十碼。 係啦，每人畫住個十碼定點防守，即係。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又令到佢又可惜啲啦呢一樣嘢，但係嚟緊啊高基連即係拆開啲嚟講啊，其實有一個相同位置嘅挑戰者啊，即係我如果大家即係上年對曼聯大家有印象咧，有一個中國人出現嘅。 恩尼斯 哦，恩尼斯 呢個萬金油嚟嘅。 哦，呢、這個真係 又一萬金油。 即係我好欣賞呢個球員啦，點解呢？因為其實大家今年咧其實預備組睇翻個出場次數咧。大家知道邊個米基爾啦，就原本隊長嚟嘛、 啊，但係喺變咗喎， 係啦、啊，就係、是、點解佢變咗隊長呢？就係、是、阿米基爾踢到一月之後呢，就好似冇乜出現過、啊，但我又唔知發生咩事，所有人都唔知發生咩事， 完全冇消息， 完全冇消息，唔知發生咩事。咁咧就阿恩尼斯又無啦做咗隊長，做隊長都不特止，佢係做咩隊長呢？佢係 The Next Gen 嘅隊長 ，U21 嘅隊長做曬，而且仲要。幫球隊在 The Next Gen 作客去國際米蘭那場比賽，我記得在貼裏面我跟大家看直播啊，那場直情，因為 YouTube 國際米蘭有直播啊，那場直情是不用錢的，那就做隊長就中距離射門就搞定了上一屆冠軍國際米蘭，即是我覺得這個球員呢就萬金油的性格呢是絕對有機會挑戰高基連的，還有他是真的有中國血統啊，大家都支持啊，同埋他守曼聯又好，記唔記得嗰時他亦都守過棋，即係有一場係打正選嘅，都係打得好好嘅，好保。 佢都踢過一線隊踢右閘， 係啊，好保守啊， 係好清晰。 但你要知道他原本嘅位置其實係一個防中啊， 防中嚟 嘅，所以其實他絕對係高基連嘅挑戰者嚟嘅， 因為位置重疊曬噶嘛，佢兩個。 係啦，同埋好緊要嘅一樣嘢就係而家法甲對高基連可能有報價。咁雲家會唔會因為恩尼斯嘅存在而放棄高基連呢？咁會係 應該放棄啦。 咁會係會係一個問題啦。 始終都要買房中，買咗房中，高基連就冇位踢啦。 費林邦係咁話啦，費林邦就富咸都幾想要佢，但係阿費林邦曾經就講過話，阿仙奴揾掃把棒我走，我都掠翻喺門口死搲住佢。咁我唔知呢句嘢經歷過咁多次傷之後，會唔會有轉態啦？不過就算佢轉態都，我哋都唔會當佢厭嘅，講真，係咪先？ 好難有個衰過嗰個㗎啦。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冇錯冇錯。咁就而家就羅連安達講到咁啦，但係嚟緊即係大家見到呢個合作嘅關係，都大機會會喺一啲拎唔到工作證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地方上面有啲咩嘢要外借，都可能會借翻俾佢㗎啦。咁羅連安達咧就同阿仙奴冇正式簽過任何嘅協議嘅，嚟緊呢一隊就犀利啦，即係阿仙奴嘅一個新里程可以話。即係今年，即係阿仙奴喺西甲裏面咧，其實都揾過幾隊唔少合作嘅夥伴嘅。 薩拉曼卡啦， 係啦，薩拉曼卡啦，利雲特啦，巴塞我就 呢個算唔算合作夥伴啦？ 嗯，唔係呢個好合作嘅巴塞， 可點啊？ 巴塞係好合作，巴塞要咗個法比加斯，但係走甩咗幾個好嘅青年軍俾我哋。即係嚟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U18 頭先講走咗咁多個中堅啦，有個叫祖利奧斯華嘅咧，據聞就到咗倫敦做體檢㗎啦。咁如果大家想睇下佢係咪真係加盟嘅話咧，就留意翻我頭先講嗰場預備組熱身賽啦，因為就冇換人名。 名额嘅，我相信大军名单咧都几都好可能会有佢个名出现噶啦。咁至于阿仙奴而家买咗个三个青年军，我就唔讲名住啦，因为都唔知系咪真系买咗嘅。咁就等嗰场比赛睇一睇嗰个出场名单有啊，同大家简单讲下啦。冇啊，算鬼数啦。咁啊，我哋继续讲翻先。咁啊，利云达头先讲到，因为都借过阿威灵顿斯华过去啦。 冇 错。即系威灵顿斯华而家就沦落到去到呢个西乙。即系当初我哋所讲嘅巴西新星，大家都有啲期望嘅，但系而家都去到西乙，我谂都即将会放弃啦。咁但系嚟紧咧，就有一队有欧霸资格嘅咧，就好似想同阿仙奴正正式式签订一张叫合作协议嘅嘢。咁嗰队咧就叫贝迪斯。咁贝迪斯咧同阿仙奴今年咧就哇真系。我啊，场场睇西甲精华啊，真系、一定要睇添啊！ 我哋太多勇员啊嘛， 系啊，真系哇！我真系觉得呢个人绝对可以取代谢云奴啊，大佬，即系唔系话打高一场、打高一班波定乜嘢？但系起码我见到佢啲 sense 好过谢云奴啊！嗱，呢一个咧就系哥斯达黎加国嘅祖尔金堡。嗱，呢个收购咧，大家应该冇咩印象啦。 因为有印象啦，呢、這个 真系亨利二世。 嗱，我唔够胆话佢亨利二世，我净系够胆话佢能够取代谢云奴啫。 都好保守啦，你都 嗱，我唔会讲到太大啊，我唔会讲到太大。真系亨利二世，亨利喺阿仙奴球迷心目中系吉嚟噶嘛？大佬，你揾个咁嘅，你而家俾啲咁嘅压力佢，大佬咁样做死好多人。你睇基罗特今年俾人坐到。 冇啊，冇话佢系厌仔二世喎、啊。 唔系，冇， 唔 系 嗱嗱嗱嗱， 唔系厌文两回事嚟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唔好俾一啲新加盟嘅球员赋予一啲新乜乜新乜乜嘅压力佢哋，佢哋系可以达到嗰个 level。但系佢哋而家依然未够能力，你一定要咁讲。 咁新谢云奴应该冇乜压力啩？ 系新谢云奴嚟讲，我觉得绝对冇问题噶啦。 但系惊添，如果叫新谢云奴，我哋球迷应该系惊。 咪住，我唔惊噶，因为啱啱咧，就话马赛 confirm 咗对谢云奴嘅 interest。 哦。 咁咧卖唔卖都成一回事，卖唔卖亦都一回事。即系如果卖咗嘅逆风阿仙奴就唔怕啦，系咪先？张伯伦又都冇咩位踢，咁老师嘅一年嘅时间，系咪先？公仔又翻咗嚟，咪试下佢咯，系咪先？即系我觉得谢云龙卖唔系问题，但系你要卖到个啱价位。即系如果你话500万英镑，我就唔受噶啦，800万英镑啦，咁 OK 嘅。 送咗宾特拿好冇？ 宾特拿就好似话呢个无信加柏就14日之内会拎走佢。 500万镑。 系咁，我就睇一睇情况啦吓。咁啊，顺便讲埋啦，阿文路尼咧，即系我哋第即系为咗厮杀铺路嘅关系咧，好似话意大利都有啲 offer 噶，即系卡利亚里啊嗰啲咧。 佢都唔太曳嘅，即系 佢去意大利 OK 嘅， 因为本身意大利人嘛，梗系 OK 啦，系咪先？系咪语言沟通上唔系问题啊？系咪啊？咁我哋嗱又走远咗啦，撞你个鬼！好啦，翻去祖尔金堡路先。咁呢个系咩球员嚟咧？咁？咁本身咧就喺哥斯达黎加嘅阵中啦，咁佢就系踢9号位嘅，即系都算系一个比较正前锋嘅位置啦。咁间唔中就偏下右咁嘅，但喺贝迪斯咧就过瘾啦，就真系当佢谢云奴咁用啦，左边又有佢，右边又系佢，但系咧佢就有一个蚀张嘅地方，就系体能咧就好似唔多够支撑90分钟，就经常俾人60零分钟咧就换出嚟，但系咧。佢嗰60几分钟咧就融，我就经常睇佢踢波，我就觉得佢融合咗几样踢阿仙奴必备嘅元素嘅。咁大家都知道阿仙奴嘅后防几咁好噶啦，真系可以话冇得顶啊！咁就即系大家都知道闸位问题啦。咁祖尔金堡咧就好似普多斯基嘅，就 肯回防， 肯回防，同埋落脚好准嘅。佢同阿高斯仔差唔多噶，即系好肯落脚去铲嘅，即系次次个波都清到出底线嘅。次次都 delay 到人攻勢嘅，但係就佢唯一一個比較弱項就係打翼方面咧，佢傳波咧有陣時都幾神經刀嘅，即係斬嗰啲冇人嘅地方啊，咁俾波俾得太前啊咁。但係佢有一樣好咧就係、是，哇！呢一樣嘢真係完全配合曬阿仙奴，完全唔驚傷嘅呢度有。我試過唔記得佢對蘇斯達定唔知乜鬼嘢咧，俾對家咧雙腳揼落去咧。企得翻起身仲跑啊！ 係仲要唔使點喎條友。 呢啲可能天生身體素質好，呢啲可能真係。 即係我好希望佢可以快啲拎到張工作證翻嚟，但係拎到張工作證翻嚟有一個問題，即係 冇位俾佢， 冇位踢咯， 唔係冇位踢啊。 佢十二號諗 係啊，嗱係啦 ，Vincent 記得，就係當初傳聞佢簽約嘅時候咧，就係條好特別嘅條款嘅，就係話我嚟到阿仙奴咧，我一定要件十二號波衫。如果冇件十二號波衫咧，咁我寧願唔踢啦。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件十二號波衫就俾咗阿基羅特啦。咁佢翻到嚟會唔會肯屈就下？着其他 number 嘅波衫咧，定系阿基罗特会转 number 咧？咁大家嘥一季买钱买波衫嘅钱咧，咁咧就，但系即系话虽如此啊，但系咧我哋都讲过啦，阿仙奴同贝迪斯关系咁好，咁啊贝迪斯个主席咧就早两个礼拜咧就已经讲咗啦，就话阿祖尔金宝咧嚟紧嗰季咧都应该仲会喺贝迪斯嗰度浸下嘅，咁咧。就我啊，梗係開心啦，係咪先？有個咁嘅球員可以繼續喺高水平嘅聯賽裏面作賽啦，阿仙奴。況且呢個就算買翻出去都賺唔少啦，即係計翻條數。咁就同埋你睇翻貝迪斯裏面，而家佢走咗好多人，咁嚟緊呢亦都會有歐霸嘅資格，咁就都幾理氣噶。咁啊，祖爾金寶喺度幫下手踢下歐霸咧，都不失為一個好嘅投資嚟嘅。 啱啊，暫時過嚟阿仙奴都真係冇一位噶啦，繼續俾佢放多年。 放多年啦。咁當然啦，頭先講貝迪斯又唔止講咁少嘢啦，係咪先？就一個祖爾金寶講到咁多，俾人鬧死啦，係咪先？咁咧就都想同大家講，貝迪斯咧將會喺可靠嘅消息，即係嗰啲小道消息阿仙blog啊嗰啲咧，就講到明噶啦。嚟緊會同阿仙奴簽一份正式嘅合作協議，咁份協議呢就有啲媒體呢就猜測有幾樣嘢嘅，咁而家就講俾大家聽睇下個意見點啦。就第一條條款，咁梗係祖爾金寶愛者啦，呢個講到曬氣啦。第二，想借米基爾喎。 好啊， 好啊， 好 啊， 好 啊， 好事啊， 好事啊， 好事啊， 華聯彩都冇得踢㗎，俾我 華美倫都冇位踢，幾時到米基爾啦？ 係，但係嗱，而家第四中堅我哋搞唔掂啊，因為迪佐龍好多可能將會再外借翻去漢諾威啊。 唔好翻嚟啊！ 真係慘， 係啦， 真係慘，唔好翻嚟。 即係如果米基爾都借走埋，如果雲家買，就算佢買到個中堅咯，到時傷一件嘅，要輪換嘅，我喺預備組我真係揾唔到啲咩好嘢出嚟踢聯賽杯喎。嗱，希頓呢個就～呢、這個都犀利噶，都同大家簡介一下。呢、這個都真係佢自稱係史基拉斯叻過佢噶，即係佢係佢叻過史基拉斯嘅。即 係佢又的確係叻過史基拉斯嘅。 係啦，即係借米 虛喎呢個人， 係 好難叻，好謙虛其實又。 但係亦都同時，阿仙奴喺 U21 歐洲賽輸俾車路士嗰場，就係佢賴曬他啦。即係就係咁樣，阿仙奴先踢唔到個決賽啫。咁就冇辦法啦，真係。所以下年聯賽杯我就真係求神拜佛，個中堅拍檔就如果係借走米基爾嘅話，你同我整返件好啲，同埋都冇咩相同。好啦，第二單平買查馬克喎，大佬。 查馬克唔係返法國咩？ 波爾都話：嘩，波爾都幾鬼衰格啊，你唔使錢我想你返嚟。佢係咁講㗎。 你唔使錢過去㗎嘛，嗰時 佢一個崩都買唔到嘅又係。 是啊，所以查馬克呢單嘢就嗱，好認真講，查馬克就唔使錢嚟嘅。 唔使錢啊！ 咁你如果低價賣俾阿貝迪斯嚟講咧， 點踢都係有賺嘅。 點踢都有賺啦，即係我都係咁睇。 感情上啊，我都想佢走嘅，即係我都覺得嘥咗呢個球員。我覺得呢個人唔錯，不過雪硬曬。 好啦，跟住到最後一個啦，就係話想借曬兩個房中孖寶，高基廉搭 Framepoint。两个一次过借啊，大佬 借啦，借咗有位买新正式房中啊嘛。 唔系嗱有冇位唔系呢个问题，因为25人名单佢哋两个都唔使入嘅，唔使入嘅，因为喺17岁之前效力阿仙奴，所以佢哋对于个25人系冇关系嘅，所以唔系话有冇位入，系佢哋有冇位踢，对名单系冇影响嘅，冇影响。所以其实云家要同贝迪斯呢个合作要考虑嘅就系、是。你雲家，你係咪真係想買貝迪斯而家個即係之前傳聞嗰個逆風咧？想佢嚟阿仙奴，想加強個合作咧？定係真係當嗰邊 是一个兵工厂帮你训练人呢，定是你掉垃圾的地方呢？即是 现在想拿晒所有便宜啦，即我一举得啦， 即是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咁啊，呢一 part 咧就讲到呢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大家讲一讲，青训好嘛？呢两个字咧，啲人成日嚟闹我哋阿仙奴，究竟阿仙奴行青训呢条路啱定错咧吓？真系，好，我哋下个礼拜见。 好， 拜拜， 拜拜。 Je devienne plus fort. En tout cas, je continuerai jusqu'à ce que je devienne comme toutes ces stars que j'ai en poster. Moi rêver, je n'ai que ça. Moi je veux. Je vais piquer comme une abeille, comme Mohamed Ali à Kinshasa. Humilier les bouffons avec une panenka. Avoir un royaume comme Pelé. Être spartiate dans la mêlée comme Chabal ou Foé. Je veux avoir un tour d'avance comme Shumi. Courir vers la victoire comme j'ai pressé l'arci. Je serre la ceinture pour avoir des dames. Pour tirer la langue à la concurrence comme Jordan. Où je veux laisser ma trace comme Federer. Où je veux servir des ace intitulaires. Car je mérite ma place. Faire mon tour de France sans avoir les fans de Amy Winehouse. Je veux les instants magiques de Johnson. Avoir l'or pas comme Marianne Jones. Pour m'arrêter y'a personne. L'histoire m'entendra. Je lui arracherai l'oreille comme Tyson. Quoi qu'il arrive aujourd'hui, je suis prêt à la vivre. Ma victoire. Pour atteindre mon objectif, je suis prêt à mourir. Victoire. Il suffit d'un moment, il suffit d'un rien pour arriver à ma victoire. Quoi qu'il arrive aujourd'hui, je suis prêt à la vivre. De jeter les gants, ou de chauffer le banc, ou d'être élégant vers mes concurrents, que je sois petit ou grand. J'aurai le cran d'un Basile Boli face à l'équipe du Milan. Oui, mec, j'ai les dents. Tirer la pelouse comme Luc Alphand. Tirer tout chaud. Berce le marchand, le sable me vend. Défendre mon camp. Je rester dans les mémoires comme Senna. Partir la tête haute à la cantona. Garder mon éthique, avoir une réussite génétique comme la famille Noah. Être la fierté d'un pays comme Wea. Serrer les poings comme un star de la Hoya. Donc voilà pourquoi je me bats, non je lâche pas. Car rêver moi je n'ai que ça. Quoi qu'il arrive aujourd'hui, je suis prêt à la vivre. Ma victoire. Pour atteindre mon objectif, je suis prêt à mourir. Victoire. Il suffit d'un moment, il suffit d'un rien pour arriver à ma victoire. Quoi qu'il arrive aujourd'hui, Oh!